大家好，今日是这个10月30号2017年在巴打台做的这个节目，叫做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咁其实讲返于大陆嘢啦，大陆车嘅嘢啦。咁我呢1999年呢就正式上路。咁呢2010年呢就退出大陆呢个圈子。咁呢近呢七年呢就久不久返去探下朋友啊，或者玩啊，或者有时有啲嘢要帮手啊，咁返去嘅啫。其实近做咗网台之后呢，过去呢一年，由上年嘅八月到今年嘅八月呢，基本上呢都好少再同大陆啲朋友接触㗎啦，好多都係旧关系啦。咁我当讲古仔咁讲，点解会做呢个节目呢？第一就巴打台呢就 subscribe 唔够，咁希望睇下我会唔会，即係唔好讲政治啦，即係正正常常做啲节目啦。咁承认唔到啊，咁而家唯有自己努力啲啦。咁多谢啦，做咗呢个节目呢短短两个礼拜 subscribe 多咗500多人。我都多谢大家啦，收视都 OK 嘅，因为第一节一路累积紧4000几咯。咁我哋呢就喺跟香港网台呢就星期二得到已经嘅全线可以声音下载㗎啦，唔止我哋嘅网页。而巴打台呢就香港网台嗰个 Apps 嗰度呢已经係有 YouTube 可以睇到㗎啦。咁呢而声音下载我哋搞緊，希望尽快搞到可以多条声音广播啦。咁肝宝上市，如果肝有问题嘅可以喺巴打台嗰个 PayPal 嗰度买啲啦。咁广告买到呢度啦，唔好讲啦。因为迟啲都所有嘅节目嘅编排都唔喺我度。咁另外呢就係、星期三啦，老蛇独女啦，咁讲下男人讲下女人啦，咁我就都有份做嘅。咁今个礼拜三嗰集我就冇份啦，咁因为嗰日忙啦。上个礼拜偷懒直播做唔到，咁星期六假期，咁星期五嗰日有事，公司有事，咁又录唔到大飞看天下。咁希望今个礼拜正常啲啦，咁呢就开始呢就真係要分台㗎啦，因为星期二得到同巴打台真係会分。咁做啦。另外呢，如果觉得我做呢个节目呢都好听嘅，你留言俾我，可能我做多节啦。因为如果咁样讲法呢，讲几年啦。咁唔好讲咁耐啦。咁讲返承接返上年上个月嘅，咪上个礼拜嘅话题，就係、人欲何家。即係你做中港司机呢，你一返到大陆，喺99年返到，只係面对三样嘢嘅啫。第一样嘢，海关嘅面口好难睇，大陆海关好难睇。你就分得出大陆海关，即係大陆嗰个公营机构嘅处事方式同香港政府部门嘅处事方式係两件事。即係每一个呢好兴嘅，所有嘅中港司机呢，譬如啱啱冇上好收完货啦，跟住呢就过关嘅时候呢，嗌机永远都，哎呀好囉，返自由囉。返自由。即系我哋翻香港啦，但系所讲嘅自由，大陆可能比香港更自由。第一，因为有香港人嘅身份；第二，有钱搞得掂；第三，喺香港好多唔系合法嘅嘢，喺大陆擦边球啊，唔理你啊，效果唔严重，可以走后门。其实咧，自由当年嘅大陆系自由过香港，尤其江泽民上台嘅时候咧，佢严禁咧，即系俾严禁大陆咧对香港人嗰个思想钳制同埋行为嘅规范。每一个特司机过关嘅时候，都会好紧张，落关上关，因为怕查车，因为要截数，即系咧，因为好多系经船期啊，经空运，咁有截数。一有啲咩问题咧，即系当时嘅香港司机比较有责任感啊，一埋查车台，哇，双脚打震，啲货有冇问题？货有冇问题？明明系冇问题，大家心理压力都有嘅。咁我咁讲，我有句名言嘅， 当尤其嗰阵时咧叫廿四龙啊，皇岗口岸系有廿四龙，所谓廿四龙系牌，当时未系电脑操作嘅，每一个人都要抌印过关。中港司机嘅压力好大嘅，因为过大陆关好大，过到香港话知你喺度吹口哨，因为佢哋唔理你，你讲乜嘢佢唔理你，佢搵对眼望一望你，佢唔理你，走咗去冇人。晚晚所谓排廿四龙，如果系赶节数就焗住落，如果唔系赶节数嘅，好多等天朝早咧，成个大关开晒咧，尤其皇岗口岸咧，啲人先落。呢个世界好简单嘅啫，香港司机系寂寞嘅，中港司机好寂寞嘅，因为喺大陆走来走去，有阵时好压抑，因为有啲嘢咧，我哋有啲嘢咧觉得唔啱嘅。点解香港系咁，而家大陆系咁？摆咗个心度。第二就系、是、过关，你过关交咗只柜之后，你翻屋企瞓，第二朝早你又攞只柜又要上，即系做货柜啦。咁啊，甚至好似嗰啲叫做蹲车啦，即系蹲车司机即系我啦，亲身经历一有件事，就是、我过关。漏夜过关，因为咧要赶住啊，我哋叫急弹啊，急弹啊，就第日落晒货，咁啊要最早全程高速劈上去肇庆，再收货，夜晚封夜关走，即系老细安排就系咁啦，个调度咁啊焗住啦。咁如果你咧就肇庆食完饭九点钟出发行下路，一定系行下路噶，落到嚟点几钟？点几钟个司机？即是那个所谓叫做大陆车司机或者叫棍头司机啦，因为我哋一般叫大陆车司机叫棍头。棍头呢就跳咗返去宿舍睡觉。咁自己排廿四龙，排到天光都接近四点几五点。过关过咗关之后呢就冇可能再返屋企㗎啦。咁唯有就即係葵起街嗰啲呢过货嘅地方呢就摆喺度恰一阵。恰一阵，跟住咧就等班 local 运输啦，即系嚟过货啦。过完货之后咧，跟住就自己啊就过关，空车过关，全程高速踩上去，踩到上去四点几收货，跟住夜晚七点几咪由封关走咯，系赶啊！因为你赶唔到就做小车，咁啊老细又要啲车又唔知点调，一遇咗你就系你。咁嘅情形做啦，咁当时呢香港呢两个字都系有吸引力嘅。我试过有一次过关，咁啊落到去葵起街，咁呢就落车，咁啊因为呢我哋呢就喺个车旁边呢就有个水壶仔，我哋洗下手啊，挪下毛巾，咁呢就落嚟，咁突然间呢个车嘅车底有个人跳咗出嚟，然后好快脆咁走，急步咁走，呢个系人蛇嚟嘅，人蛇。佢哋点样过关嘅呢？通常嚟讲，我哋车底比较高啦，货车啊，咁咧佢咧就会揾条腰带，譬如我哋夜晚架车咧就摆缓冲墙，缓冲墙，咁啊等呢啲等排队过关啦，等几粒钟，咁咧就啲人咧就。走去你车尾，嗰时冇后视镜啦，未有咁先进啦，就用个背脊喺个地嗰度咧，慢慢咁爬行，用个背脊挨住佢哋啊，慢慢爬到你嗰度咧，就揾条叫做皮带又好，或者揾条腰带都好啦。咁咧就将你，因为我哋下低个车底有条轴啊，有条轴绳，佢就圈住个轴绳。嗰个阵位，然后咧就将自己嘅人啊吊高佢。就贴住个车底，绑起佢，跟住你过关嘅时候，车埋佢过关。曾经有段时间系好多人蛇咁嘅方法，咁我都有幸冇被查出而过咗关嘅。点解咁讲呢？后尾过完呢件事之后呢，听个师兄讲呢，有个师兄呢就过中国海关嘅时候呢，就俾人哋睇到呢个车底呢有个人影走呢，咁呢就连埋个香港司机，就话个香港司机偷运人蛇落嚟香港，咁就扣咗个香港司机卒之呢就3万蚊人民币解决咗件事。 所以做中港车有风险，做司机有风险，一啲嘢唔系你想嘅，但系会有好多事嘅唔同嘅发生。咁我后尾我自己做啦，即系自己出咗架车 man 啦，猛狮啦，24吨啊，升降弹好似好威咁啦。咁啊冇拆条士啤胎，咁夜晚一个人上路，上到去啲油站，凤凰油站西乡福永嗰度啦，咁停埋一边，咁加完油停出嚟，谂住夜晚眼瞓，咁啊跟住喺度瞓一瞓下啦，咁第二朝早就唔见咗条后备胎啦。佢都好简单㗎咋嘛，有个人见到你香港车度有备胎，佢咪匿埋你车底度一个铁钳，一钳嘅铁链，你成条胎放咗落嚟，跟住拉走咗。咩锁都冇用，一个铁钳，大铁钳。做中港车嘅係好大问题。第二就係个锁。啲车不能乱咁摆，因为呢你封咗关落路好上路都好啦。一般嘅车后面呢佢有个丝锁，其实就係一条钢丝，即係威亚啦，好幼㗎啦。咁呢就踏住个丝锁实锁咗你个车尾，海关帮你锁㗎。咁对咗 number， 然后将个呢个锁嘅 number 发咗上去当地海关。一定要由当地海关去剪，当住佢面剪。但係你中途停车，虽然呢我哋会有个冚嘅，搵把锁锁住佢，即係遮住佢，然后锁住佢嘅。但係如果真係俾人爆咗，你都好大镬。因为嗰啲係货关监管货物。所以呢我嘅睇法就係，只要一封咗关，就第一时间就落嚟缓冲场，全程踩落嚟深圳，喺缓冲场嗰度。咁有啲保安啊睇住啊各样嘢咁。亦都唔系完全安全嘅。咁呢个后话啦再讲。咁发生好多事。其实所以中港车司机好大压力。咁有啲人话喂做呢个节目你讲啲以前嘅嘢系啊。其实讲以前嘅嘢呢唔系唔好嘅，等大家多啲认识啦。我返大陆嗰年就啱啱系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即系打退大鳄索罗斯啊。咁啊，好巴闭咁，曾荫权咧，成世人讲来讲去，同任志刚就系讲佢打大鳄，就系讲呢一单。金融风暴吹到埋嚟，好多楼烂尾楼，惠州最多，广州都有，好多顶唔住中国嘅资金链断裂，个经济唔系而家咁样。而香港好多厂，好多吹淡季，即系好多订单冇咗。咁第一首当其冲呢就係中港车司机，因为做运嘛，嗰时盐田港都唔知喺边。咁大部分靠中港车走，所以全盛时期呢所谓叫做线位，入线位有30000个。而家近期话真係揸中港车得4000。你未諗下30000个同4000少咗几多部货车。而家呢4000都唔够，肯定係够公开。嗰时係由朝做到晚。亚洲金融风暴第一个都关香港事，因为香港喺个黑里面呢好多厂啊，好多城啊，资金链断裂啊，连香港嘅厂都系咁，面对订单嘅困，好多人顶唔顺，顶唔顺呢第一就影响中港司机。渔农村三沙一水，水为黄江村，上沙下沙，黄贝岭丝横遍野，点为之丝横遍野呢？呢啲就系香港人做嘅好事，就係二拉村走佬啊！啲香港佬走佬，佢顶唔住，香港有头家，大陆呢头家顾唔到，咁呢就叫断供二拉，遍地都係。嗰陣时我就返大陆，日日都有人介绍女朋友俾我，啲香港司机啊，报关员啊，日日都有人介绍女朋友俾我，好平㗎咋，嗱渔农村700蚊租，两房一厅，有60几平方㗎啦，咁呢就乜都包，你呢只要俾2000蚊港纸呢就佢包晒佢㗎啦，点样日日都可以相睇。人欲何价，究竟佢有几多人包佢我唔知。但是好多断供二奶在这一个时候噏得出的都有。有些跟香港人烧炭死都有。因为过不到，经济过不到。 有多做厂啊，香港人最叻㗎啦，沟女第一时间。即係啊，你都话啦，三万个香港司机，咁究竟有几多条女呢？唔知，一搵到钱啊。养咗几多个家庭我唔敢讲。因为嗰时仲未有中港私家车。做厂嘅养咗几多人唔知道。但係成个深圳经济，当年嘅深圳经济就係睇你香港人。甚至嗰陣时呢啲人呢，东门啱啱开放，哎呀罗湖商业城啊，买假货好平，哎呀买嘢食嘢好平，好多师奶返嚟，包括龚如心在内都返嚟。后尾就发觉喔、哦、东门呢、這个呢笪地方呢，近街市嗰度做窗帘仲要平啲，咁喺宝牙平啲，咁个个走晒上去。每一度都系香港人。香港最影响深圳嘅，深圳基本就是为香港服务。香港它是一个附属城市，深圳那时基本上是。你不同意都没办法。但是最新呢，在关键评论网呢啊，有篇文章就有些人叫我讲一下啦，深圳现在香港呢就是啊，深圳的周边城市是为深圳服务，深圳怎样强大。我唔认同，留返大肥岸天下讲啦。啊，讲两地差异，讲乜中港司机。我基本上日日都相睇。只要喺度呢，唔知点解食饭呢就多几条女坐喺度喺深圳。真㗎。唔系讲笑，点解逢系食饭多几条女。啊，即係呢，只要喺深圳，喺深圳约亲啲香港司机食饭就多几条女。唔系深圳，喺肇庆都系。去边度飲茶，去边度玩，都会有几多几条女喺度等啊！睇下佢认为有冇运行啊！即使冇运行，你睇佢唔中，千方百计嗲下你，叫你帮佢买支 Rejoice 嘅洗头水啦。因为嗰时咧 ，Rejoice 系名牌嚟嘅啊，个个都望买支香港洗头水，揸住支香港洗头水，你就可以沟女噶啦。一个咁嘅时势。你话香港司机嗰阵时系几咁尊贵？点解做呢一个节目，亦都讲俾你听？香港人虽然九八金融风暴嘅时候沉一沉，但系喺大陆人，即系之前都见到啦，大陆人嘅心目中，香港人系高唔止一等。啲人哋觉得嚟咗深圳等于去咗香港，嚟咗香港等于去美国噶啦，千方百计都要落嚟。香港人行出嚟，好似唔好话脚下有风啦，好似咧日日咧皇帝出巡咁啊！自己觉得咋，自己觉得呢、这个就系中港差异。点解而家中港矛盾其实都因为咁样而起？我喺渔农村，由嗰阵时开始咁啊。即系打滚啦，所以之前讲个银龙啦，银龙茶餐厅啦，啊到最尾封咗啦，可以睇翻之前嘅大飞看天下啦，讲银龙点解喺渔农村封啦，啊香港人最扑街，香港司机最扑街，佢沟女第一件事，一沟到个条女咧，佢第一件事就叫个条女唔好做，搵个几百蚊我养你啦，啊唔好做啦，租间屋几多钱啊，租间屋。置晒家私，嗰阵时啲二手家私执晒成间屋，连埋洗衣机啊！嗰阵时唔系家家户户有洗衣机添啊，深圳啊，执个电视啊，29寸好未啊，全部要乜有乜，啲二手啲所有嘅二手家私铺啊，呢条女啱啱啊条仔走咗，跟住佢卖晒啲家私，跟住佢翻乡下搵个第二个今日落嚟卖，卖完之后你下个香港佬走翻嚟啊，识个条女，跟住又真系。买二手家私又成屋执过，冇咁多新家私啊！循环再用，非常环保。唔止女人环保，家私都环保，电器都环保，四周围都系搬屋公司啊！你一话条仔走咧，佢第一时间咧就卖家私啊，铺得几多钱就几多钱。咁啊，跟住下个香港佬又再嚟呢、这个。是当时深圳 大陆只要有香港人出现嘅时候都系咁。多谢个网友啦，系有个记错，唔系温州，系温州城啲发廊，逢系温州城啊，代表有嘢搞。即系而家香港嗰啲，逢系咧做洗脚嗰啲咧，只要咧嗰个招牌咧，香港啊有个笑哈哈嗰个闪下闪下嗰啲咧，就全部即系啲系啲色情场所一样啦。香港嗰阵时翻大陆黑市100蚊港纸兑108蚊人民币，仲惊死你唔对。一过关嘅时候即刻入你啲司机冲埋嚟，哎对钱抢钱抢钱。所有铺头仔即係士多嘅铺头仔，即係潮州人开嗰啲，全部都做抢钱。係抢钱找换。对港纸对人民币不停喺度对。香港人嘅优越感喺嗰度嚟。过关沉重嘅压力。好驚批货唔得，一下调查科。讲个古仔俾大家听下啦，吓林源讲个古仔。我呢个人呢比较大意啲随意啲。咁呢我嗰陣时呢就鍾意睇公仔先睇港漫啦。咁呀古惑仔呀、火舞耀阳呀、耀武扬威呀呢啲呀。咁呀摆到一嗰陣时未有耀武扬威。咁呀古惑仔一定有啦咁。咁呀就仲有本唔知华兴㗎，即係系上官小宝出嘅。咁我摆到成车头都系。点解摆到成车头都系呢？因为呢啲兵仔过关，啲兵仔成日查车头睇你冇摆咩嘅。咁佢哋见到呢，包括啲海关呢，见到呢啲咁嘅书呢，甚至有时去查车台封关台呢，走上你架车望一望呢，见到呢啲呢，佢哋呢就个个轮流走嚟喺我架车隔篱呢又睇。睇完之后呢，咁就俾返你。咁过关。有一日我过关。突然间有架电单车，即係摩托车啦，绵羊仔啦，啵啵啵啵啵，呢叫突击啦。咁就只要拦住你。司机本黄本蓝本俾咗佢。咁唔好意思啊，上个话有白本啊，我做嘅时候已经系冇白㗎啦。淨係得黄本蓝本嘅啫。白卡就有，就係直检嗰个蓝本未出嘅时候有张白卡。咁呢就揸住俾佢，跟住擒上车头望一望，跟住揭两揭古惑仔。其实嗰条咁嘅扑街我日都见到佢。佢成日走上嚟睇公仔书，佢睇完个公仔书跟住同我讲，你呢啲嘢唔带得埋茶车台，跟住扣车。我第二朝早揾人救车，跟住佢个扑街开个8000蚊放返架车。所以香港司机你话过关几大压力啊。亦都因为咁样，我都话啦，唔想夜晚过关，唔想挨更底夜，咁你就想办法租间屋。租间屋你就会喺度瞓。啊，瞓得舒服啲，唔好瞓车，瞓得舒服啲，因为平。到你瞓嘅时候，咁你间屋就等于个屋企，跟住你就会有个女主人，然后就同你打点任何一切。呢、这个就系二奶村同埋香港司机嘅基本心态，唔一定系滚噶。啲污糟衫翻到嚟，翻到香港赶住上赶住落搵钱。我嗰个年代咧。有啲司机做鞋厂啊，做 Nike 鞋厂嗰啲咧，可以做拖头，一日做三只咧，系搵4-5万嘅。98年、99年搵4-5万系天文数字啦，包条女3-5千港纸包得起啊，包够两个、三个，系咪啊？但系佢哋就要有屋企，因为佢哋冇能力喺屋企瞓啊。咁就话啦，你租间屋，租间屋我哋喺度瞓，咁啊。人嘅寂寞，中港车司机唔系为佢哋辩护，中港车司机寂寞嘅时候就想有人倾下偈，一去揼骨啦，同条女吹下，有咗感情都做咗你女朋友，做咗二奶，跟住你就租间屋，租间屋你就有个女主人帮你执拾咗之后，嗰、那个人就上床叠屋，呢、这个最主要嘅因素。嗱，如果大家想我做多节。就留言俾我啦，或者大飞看天下啦，喺城啦，咁样你哋如果认为可以睇一睇香港深圳嘅关系同而家一路嘅进展系点呢，其实可以用借用呢个中港司机嘅关系你睇到嘅，而家讲緊 开始中港司机嘅巅峰男人同二奶嘅一回事。下次讲啲实际问题，拜拜。